哈利波特与死亡圣器第十一章贿赂第三十四集。 既然克里切能摆脱满壶的阴尸，那么哈利相信克里切抓回蒙顿格斯至多也只要几小时。他一上午都满怀期待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然而克里切上午没有回来，下午也没有。到了傍晚，哈利感到灰心丧气，焦虑不安。而以发霉面包为主的晚饭也不能让人心情好一点。赫敏对他们试了许多变形的魔法，都没有成功。克里切第二天、第三天也没有回来，倒是有两个穿斗篷的人出现在12号门外的广场上，一直待到夜间，盯着这所他们并不能看见的房子。 肯定是食死徒， 罗恩说。他和哈利、赫敏一起从客厅窗口向外窥视。 你说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吗？ 我想不知道吧， 赫敏说，但他显得有些害怕。 要是知道就会派斯内普来抓我们了，是不是？ 你说他是不是来过，中了穆迪的结舌咒？ 罗恩问。 是的， 赫敏说， 不然他就会告诉那帮人怎么进来了，对不对？但他们也许是在等我们现身，毕竟他们知道哈利拥有这所房子。 他们怎么？ 哈利说， 巫师的遗嘱都要经魔法部检查，记得吗？他们会知道小天狼星把这所房子留给你了。 外面的食死徒增加了12号宅子中的不祥气氛。从维斯莱先生的守护神来过之后，他们没有听到格里莫广场以外任何人的音信。压抑感开始表现出来，罗恩烦躁不安，多了个恼人的习惯，爱玩衣袋里的那个熄灯器。这让赫敏大为不满，他一边读《诗翁比斗故事集》一边等克里切，很是讨厌灯光忽明忽暗。 你别玩了行不行？ 克里切离开后的第三个晚上，客厅的灯光又一次被全部吸走时，赫敏嚷道， 对不起对不起。 罗恩咔嗒一摁熄灯器，把灯点亮。 我没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。 你不能找点有用的事做做吗？ 什么事？看童话书。 这本书是邓布利多留给我的，罗恩。 他把熄灯器留给了我，也许我应该用用它。 哈利受不了这种斗嘴，悄悄溜出了房间，下楼朝厨房走去。他经常去厨房，因为他相信克里切最有可能在那里出现。但走到通往门厅的楼梯中间时，他听见前门被敲了一下，接着是响亮的金属撞击声，以及像链条发出的哗啦哗啦声。哈利全身的每根神经都紧张起来，他拔出魔杖，躲进那些小精灵脑袋旁边的阴影里等待。门开了，他瞥见了外面路灯照亮的广场，一个穿斗篷的人影闪进门厅，关上了门。来人向前走了一步，穆迪的声音问道， 西弗拉斯·斯内普。 那个土灰色的身影从门厅尽头升起来，举着枯槁的手向来人扑去。 杀你的不是我，阿布斯， 一个镇静的声音说道。恶咒解除了，土灰色的身影又一次爆炸，灰尘弥漫，看不清来人。哈利用魔杖指着灰尘中间， 不许动！ 他忘记了布莱克夫人的肖像，他刚喊出声，帷幔马上掀开，那女人尖叫起来：“ 泥巴种，脏货，玷污了我的房子！” 罗恩和赫敏急忙冲下楼，像哈利一样举着魔杖，对准那个不速之客。那人现在举起双手，站在楼下门厅中：“ 别开火，是我，莱姆斯。” 啊，谢天谢地！ 赫敏虚弱地说，把魔杖转向布莱克夫人。砰的一声，帷幔唰地拉上了，屋里安静下来。罗恩也垂下了魔杖，然而哈利没有。 让我看见你， 他喊道。卢平走进灯光中，仍然高举双手，做出投降的姿势。 我是莱姆斯·约翰·卢平，狼人，有时被称作月亮脸，是火点地图的四位作者之一。太太是尼法朵拉，通常叫唐克斯。我教过你怎样召出守护神，哈利。他是一头母鹿， 哦，没错。 哈利垂下了魔杖。 但我必须核查一下，是不是？作为你的前任黑魔法防御术课教师，我完全同意必须核查。罗恩·赫敏，你们不应该这么快就放松警惕。 他们向他奔过去，卢平穿着一件厚厚的黑色旅行斗篷，看上去疲惫不堪，但很高兴见到他们。 没见到西弗勒斯？ 他问。 没有。 哈利说。 怎么样，大家都好吗？ 都好。 卢平说。 但我们都受到了监视。外面广场上有两个食死徒，我们知道。我必须正好幻影显形到前门台阶顶上，才能确保他们不看到我。他们不可能知道你们在这儿，不然肯定会派更多的人来。他们在所有与你有联系的地方都设了岗哨，哈利。到楼下去吧，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们，也想知道你们离开漏局后发生了什么。 他们下到厨房里，赫敏用魔杖指了指炉灶，火苗立刻蹿起，在冷硬的石墙上造成舒适的幻觉，把火光映在木质长桌上。卢平从旅行斗篷里掏出几瓶黄油啤酒，四人坐了下来。 我本来三天前就要来的，可是得甩掉盯梢的食死徒， 卢平说。 那么婚礼之后你们就直接来这儿了？ 没有。 哈利说。 是在托唐汉公路的咖啡馆遭遇两个食死徒之后才来的。 卢平把大半瓶黄油啤酒洒到了胸前。 什么？ 他们说了事情的经过，讲完之后卢平一脸惊骇。 可是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了你们呢？要跟踪幻影显形的人是不可能的，除非你在他消失时抓住他。 他们也不大可能恰好那个时候在托唐汉公路散步，是不是？ 哈利说。 我们想过。 赫敏试探地说。 哈利是不是还带着宗斯？ 不可能。 卢平说。罗恩露出得意之色，哈利大大松了口气。 首先，如果他还带着宗斯，他们就会确定他在这里，是不是？可是我想不通，他们怎么会跟到了托唐汉公路？真令人担心，真令人担心。 他显得忧心忡忡，但在哈利看来，这个问题还可以放一放。 说说我们走后发生的事吧。自从罗恩的爸爸说全家平安之后，我们什么消息也没有。 哦，金斯来救了我们。 卢平说。 多亏他报信，大多数客人都在那帮人赶到之前幻影移行了。 那帮人是食死徒还是魔法部的？ 赫敏插进来问。 都有。他们现在实际上是一回事了。 卢平说。 有十来个人，但他们不知道你在场，哈利。亚瑟听到传言说，他们在杀死斯克林杰之前，曾经给他用刑拷问过你的下落。如果真有此事，他没有出卖你。 哈利看了看罗恩和赫敏，他们俩的表情反映出跟他一样的震惊与感激。他从来都不怎么喜欢斯克林杰，但如果卢平说的是实情，那斯克林杰最后的行为却是竭力保护哈利。 食死徒把漏局搜了个底朝天， 卢平接着说。 他们发现了食尸鬼，但不愿靠近，后来又把我们那些没走的审问了几小时。他们想得到你的消息，哈利。但是当然了，除了凤凰社成员之外，没人知道你曾经在那里。在搅乱婚礼的同时，更多的食死徒闯进全国每一户与凤凰社有联系的家庭，没人死亡。 他不等他们询问就忙说。 可是那帮人很粗暴，烧掉了德达洛迪哥的房子，但你们知道他不在那儿。他们还对唐克斯一家用了钻心咒，也是试图问出你去过他们家之后的下落。他们没事，看上去有些虚弱，但其他都还好。 食死徒突破了所有那些防护咒？ 哈利问道。想起他坠落在唐克斯父母家花园的那天夜里，那些咒语曾是多么有效。 你必须明白，哈利，食死徒现在有整个魔法部撑腰了。 卢平说， 他们可以使用残酷的魔法，而不用担心被发现和逮捕。他们突破了我们师的所有防护咒，进来之后也毫不掩饰他们的来意。 他们这样酷刑拷问哈利的下落，给自己找了什么借口吗？ 赫敏问，声音有些尖锐。卢平犹豫了一下，掏出一张折叠的预言家日报。 看看吧。 他说着，把报纸从桌面推给哈利。 反正，你迟早会知道的。这就是他们搜捕你的借口。 哈利展开报纸，一张他的大照片占满了头版。他看着照片上方的大标题：通缉追查，阿布斯·邓布利多死因。罗恩和赫敏气愤地叫了起来。 啊！ 但哈利没说话，他把报纸推到一边，不想再看。他知道里面会怎么说，除了当时在塔顶的人之外，没有人知道是谁杀死了邓布利多。而且丽塔斯基特已经告诉魔法界，邓布利多坠楼后不久便有人看到哈利逃离了现场。